嗱，做監製真係好啦，識到好多人，好多叻人，同埋咧每日都學到新嘅嘢，因為坐喺個控制室裏邊咧，聽住裏邊咧主持同埋嘉賓咧講咗各種咧精闢嘅意見，同埋咧係珍貴嘅資訊。咁仲有咧啊，做監製咧就係第一個聽眾或者觀眾。咁啊，做過電台同埋電視台監製嘅我咧，我相信係最有資格講呢句説話噶啦。咁今晚咧請咗個叻人上嚟，許晶博士，多謝你，多謝你，辛苦曬。我知道你今日咧公務繁忙嘅，多謝你趕嚟。嗱，我哋今每個節目咧都起個標題嘅，今晚嘅標題咧，其實咧同昨晚咧就有啲關係嘅。咁我昨晚經過個報紙檔咧，有本可能係新嘅雜誌。咁佢個封面係咁寫。咁佢就話咧，係香港咧就誤讀咗北京，而咧北京咧就誇大咗香港嘅危機。係，咁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喎。啊，不如咧今晚咧即係洗下啦，個標題咁啦。係，咁呢個咧就可能係而家香港所面對嘅情況。咁啊，我咁諗啦，但係。早排咧同你傾偈嘅時候咧，講到個問題。其實嗰、那個即係而家呢個北京咧，就點睇咧？即係一啲歷史嘅，你有歷史專家啦。咁啊，包括咧1941年嘅香港保衛戰。咁啊，講開咗呢樣嘢嘅。咁啊，今日朝頭早起身，你見到大公報頭條，頭條乜嘢咧？就張照片，一張照片咧就係。哇！好大好大幅噶，大家可以喺網上咧已經睇到啦，或者大公報嘅 hard copy 睇到咧，就有班人咧就係喺10日前左右咧，聖誕節嗰陣咧，就係依個著上咗呢啲我可以叫做戲服，香港依個義勇軍嘅制服，咁因為佢哋唔係真正軍人，我哋當佢一種戲服啦，咁啊就喺度操下兵啊，咁樣咧就紀念咧75年前嘅香港保衛戰，咁呢樣嘢咧，當時10日前到咧，就係、是、已經係起碼報紙有講啦，網媒都講咗好多噶啦，就冇咩好強烈嘅反應。咁但係今日朝頭早嘅大公報咧，認為呢班人咧就喺度咧係搞港獨嘅。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啦。咁呢、這個著起呢、這個呢啲咁嘅戲服就係、是搞港獨咩？咁啊，佢大公報報導要公平啲咁講，佢就話其中有部分咧導賞員啊，就話咧當年咧就係呢啲就係、是、包括埋英軍在內呢、這個香港義勇軍係一支本地嘅部隊啊。佢歸英軍指揮，但係佢係一個本地招募嘅部隊，就唔係英國派嚟嘅。咁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而這個東江游擊隊只是根據大公報說就是粒頭黨來的所以大公報覺得他就說這些人在這裡搞港獨今晚仔來你對這個香港的歷史、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很有認識你又怎麼看呢在答辯看前那些軍服你又覺得怎麼樣 坦白講，對於嗰一系列嘅新聞啦，我都知道，即係舊年年底，就即係聖誕節前後咧，就有唔少呢啲民間嘅活動嘅，係咪？係，即係所謂紀念香港保衛戰，應該係75周年啦。 係啦，由1941年嘅12月8日，至到咧係1941年嘅12月25日，所以聖誕節嗰日就黑色聖誕，就是、香港即係英軍投降嘅。 咁就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嗱點解我同呢段歷史有一個淵源咧？第一咧就係、是我嘅屋企咧係有一定嘅聯繫嘅，即係早上咧咁咧就佢哋係有即係比較多人數咁樣啦嚇，咁就參與呢、這個即係中共領導嘅呢個東江縱隊咁樣。咁其實呢啲現象喺即係我哋原居民啦嚇，即係我就係新界原居民嚟嘅，其實係一個。好耳熟能詳的故事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一啲都唔驚訝咁樣嚇。咁但係嗰、那個其實就唔係最重要啦，最重要咧就係細個都聽即係屋企嘅長輩咧，主要就係、是。我外公外婆佢哋咧就講係即係當年抗戰嘅一啲狀況嘅，咁當然佢亦都冇講到潰英潰星啦，咁只係講話佢哋當時見到啲乜、經歷啲乜、參與啲乜咁。咁一次好偶然嘅機會咧，就係、是、我係係我喺港大我第一個呢、這個bachelor degree 咧就讀中國研究嘅，入邊有一部分嚇唔係好多，有一部分咧。 就是我就專門揀一些中國現當代史去讀，因為當年香港港大的文學院呢都不算太重視這個現當代史的、或者現當代中國研究這樣。咁咧就有呢個咁嘅基礎之上咧，咁咧就其實我第一個碩士係做啲同呢啲完全冇關嘅嘢嘅。咁就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就喺我外公屋企一本書度咧，咁就揭下揭下就係當年即係東江縱隊喺香港嘅嗰支部隊咧，就叫做港九獨立大隊嚇，或者叫簡稱港九大隊嚇。咁有冇獨立兩個字就唔需要咁敏感嘅，冇乜嘅。但係個全稱咧就係港九獨立大隊。雖然好有趣嘅就係、其實佢哋主要活動範圍咧就唔局限喺港九嘅，喺新界喺大嶼山嚇呢一啲偏遠嘅地方，即係比較適合打遊擊戰嘅地方，其實佢哋更活躍咁樣。甚至冇，其實佢哋跨過深圳河喺即係廣東嚇沿岸，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啲軍事活動。咁個其中一本書我揭啊，有乜嘢令我好注意呢，就係、我發現咧，嗰本書咧後邊咧就有講一啲即係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嘅佢哋內地嘅俗語叫烈士啦，係嘛？即係我哋叫一啲陣亡將士嘅一個唔係淨係名錄，有佢哋個簡介。咁所謂嘅陣亡就唔係淨係講話抗戰入邊嘅，即係包括之後嘅一啲無論係戰爭又好啊，還是係一啲國際的時端都好咧，即係佢哋為了國家或者為了個政權或者為了對軍隊犧牲的人員咧，佢哋都叫做烈士。咁其中一位咧就叫做黃作梅嚇。咁黃作梅點樣吸引我注意力呢，就係佢好短嘅啫，即係我諗係唔超過20行字、10多行字咁樣，幾百字咁樣嘅啫，唔夠嗰1000字嘅文入邊咧就。頭嗰幾句咧，我就已經發現，咦，即係佢係一個香港人，佢參加即係港九大隊等等，都唔係咩咁特別啫。後來就亦都有講到佢係即係香港同埋倫敦新華社嘅創辦人，如此如此咁樣。咁佢最收尾犧牲咧，就係一個萬隆會議，但係佢唔喺會議個現場，而喺萬隆會議。1954年，1954-1955之間啊，5年嘅時候咧，咁佢就係喺印尼外海嘅上空咧。咁就因為暗殺，當然佢唔係主要目標啦。當時據稱暗殺嘅目標咧，就係、周恩來嘅。當時佢已經係北京呢個政權嘅國務院總理噶啦嚇，原先叫政務院，後來改名做國務院。咁但無論如何，阿黃作梅先生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就咁就陣亡咗，係嘛？因為即係中共嘅一個外交事業。 咁點解係咪叫做克什米爾公主號啊？ 係啦， 嗰隻客機係載啲代表團去印尼萬隆開會嘅。 係啦，咁嗰次個事件咧，即係歷史上就叫做即係克什米爾公主號啦 ，Kashmir 係嘛？ 係。 咁咧就我哋而家香港人講 Kashmir 就係覺得佢係一隻羊。 Kashmir 係嘛？即係我細個咧就如果駕駛糖啲嘅小朋友咧係嘛，媽咪俾你嗰件咧就唔係普通嘅冷衫嚟嘅，係 Kashmir 嚟嘅， 即係正嘢， 正嘢嚟嘅。咁咧，我細個就好驚著嘅，因為一整污糟咗咧就俾阿媽鬧噶啦，因為嗰件嘢就好難洗嘅。 係。 咁咧，但係原來克什米爾公主號喺香港個即係個國際外交史上邊啊，原來香港曾經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因為嗰樣嘢就會離抗戰遠少少啦，即係我哋睇下今日有冇機會先講。咁但係咧就頭先提到嘅好多嘢，你都可以話好傳奇。 係啦， 但係 咁你點樣去佈黐埋一齊，好似個星座咁樣咧？ 係啦，咁我自己嘅呢、這個某種程度嘅即係尋根嘅呢個過程啦，雖然佢同我屋企就冇任何血緣關係啦，觸動到我嘅咧就係嗰短短嘅幾百字入邊咧，頭嗰幾行咧已經講佢唔單止係黃隱書院嘅畢業生，而且咧。他在黃隱書院每年都是拿獎學金，即是名列前茅的， 是即是高材生啦， 是一個高材生。那下我 就觸動了我，因為呢我都在這間學校那裡成長，雖然跟黃作梅先生的年代差了很遠，他年紀應該起碼比我外公那些更大，或者差不多，可能是20世紀初，應該是10年代或者更早出生的人這樣上下。但是呢我就會覺得在一間歷史咁悠長的殖民學校， 係嘛？咁入邊我哋即係學校要細個要讀校史嘅時候，最多都係讀孫中山啊，或者民國成立初期啊，有啲內閣嘅成員，包括國民黨入邊，最多都係國民黨嘅左派嘅啫，廖仲海啊等等咁。咁其實後來嗰歷史都關香港事嘅，原來廖仲海嘅啲直系嘅後人咧，都同今日香港嘅政局係有關係嘅。 哇 ！OK， 咁咧就嗰樣嘢就之後啦，都有句咧，有機會再討論。 好啦，講翻黃作梅先嚇。 咁嗰度咧就我覺得。我好巧合地咧，我係1997年喺黃仁書院度考會考嘅。咁咧，而我放榜嘅日子咧，就啱啱好喺嗰年嘅7月1日之前。咁所以，我嗰屆啲朋友就講笑咧，我哋就末代皇朝嚟嘅。考會考嘅時候咧，我哋嘅校徽仲有皇冠嘅。考完會考嚇，過咗一年嘅夏天，翻翻學校到讀 matric 嘅時候咧，就已經學校係唔可以帶有皇冠嘅校徽咁。咁所以，我就會諗一間咁殖民百幾年歷史嘅學校，我入學校嗰年已經係135周年啦。咁啊，黃作梅先生嘅時候，應該間學校歷史都已經非常之悠長。而喺入邊年年攞獎學金嘅學生，點解會參與中共，仲要係參與中共嘅遊擊隊咧？嗱，坦白講，當時嘅中共，無論我哋熟唔熟悉中國當代史咧，同今日我哋所理解嘅中共，或者所謂嚇即係大少少弱稱嘅呢個強國咧，完全係兩回事嚟噶嘛。當時唔單止中共弱啊，中國都好弱噶嘛。即係危急存亡之秋，唔係吹水咁。咁所以點解一個即係好典型嘅殖民地學校之中嘅精英之中嘅精英嚇，或者被人會認為喂殖民教育應該係好洗腦嘅噃？點解佢會係？誇張啲講句，或者對於我嚟講唔係誇張，咁拋頭露灑熱血嘅咧咁，咁嗰樣嘢其實係trigger 咗我自己去倫敦求學嘅一個旅程嘅。其實我心目中嗰個疑問係好簡單嘅啫嚇，即係 to be short 嘅就係、是、我要喺倫敦嘅國家檔案館，即係 National Archives 嗰邊揾。一個比較充分啲嘅證據，因為歷史咧會講證據嘅。一陣我哋可以分析一下對於歷史個客觀同埋主觀係兩個方面。客觀方面，我想揾多啲證據，尤其係英國人筆下用英文寫出嚟嘅證據。其實當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年輕人咧？嚇，點解佢會有咁樣嘅選擇咧？ 結果你有咩發現？第一樣嘅，佢係咪已經首先受到港府嘅監視先？ 係嗱，關於黃作梅先生的生平，對於我嚟講，當然就是一個很曲折，亦都值得深思的啦，不過我亦都唔知道我哋嘅聽眾嘅觀眾係對呢啲細節係有幾感興趣。但是呢有幾點精要啦。第一咧就係話當時嘅國難咧，國難當然是講中國大陸啦嚇。即係雖然黃作梅佢嘅屋企背景咧就是應該祖籍是福建，但是他的祖輩就已經是在廣州定居的了。 Okay. 我當他祖上是廣州人先算，或者叫半個廣東人先算。但是他的爸爸、他等等其實基本上都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都是一些相對知識階層的子侄，是吧？就屋企就不是做教師，就做文員或者在政府那裡工作。所以我覺得一個相對良好的教育背景呢，就令到就算那時香港人大部分的生活呢是比較一般都好，他就住在灣仔的，我沒有記錯，若果他成長的環境應該是在大黃東街那些舊樓啊，成長就是不是太富裕的情況之下呢，其實即中國人那種民以載道或者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樣東西，我覺得傳統文化對他精神上的那個培育我覺得是重要的。當然另外一樣嘢呢就是話其實喺嗰個日本人係嘛，佢去即係攻打香港之前呢，其實香港周邊嘅地區其實即係廣東一帶啦，咁其實好早就淪陷㗎啦，3738年到最遲係380年上下基本上都淪陷咗。咁其實我都係呢一種同當時嘅上海有少少近似，即係上海嘅租界就係話一個孤島，一個封閉與半封閉之間係嘛，咁其實係特別容易令呢啲十幾廿歲的年輕人，包括即係小弟屋企嘅啲長輩，我覺得他哋嗰個思潮起伏咧，同嗰個年紀的浪漫化一定是有關的嚇。咁當然最終嚇佢選擇咗呢一條路，我認為我做得呢個研究，我除了是想找一些歷史的 的一些證據或者分析之外，坦白說是 有情感的因素的，是有一些熱情的因素， 你由情感去推動你，你作為做這個研究，結果什麼主要的發現呢？我看香港人很多想知道，第一個黃壯媒就肯定是共產黨的了，港英政府呢就一定夾住佢嘅。 嗯， 好啦，咁既然佢參加得呢個東江遊東江遊中隊啦，係咪先？咁咧佢係有份咧，企埋英國佬一齊去抗日、打日軍嘅。係。咁啊，呢個兩樣啦，小弟膚淺歷史知識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歷史咧就唔係淨係睇孤立不過香港發生啲咩事，孤立不過中國發生咩事。我哋睇翻當時嘅大英帝國，佢管治嘅地方咧。不是只是香港的，包括馬來亞、印度啊咁。咁咧喺馬來亞咧嗰度咧就有一件咧就叫做陳平。我睇好多人知道陳平啊，即係馬共遊擊隊個頭啦。我記得我曾經睇過一套彩色嘅關於依個應該太平洋戰爭嘅紀錄片。 嗯， 其中一集第一幕嘅鏡頭，就影咧佢話喺依個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英國總督重臨馬來亞， okay， 檢閱咧呢個作戰有功的部隊，操出嚟其中一隊就是馬共遊擊隊，阿頭就係陳平，咁旁白就講話呢啲咧係而家接受檢閱，不久之後佢將會變成敵人，陳平咧係獲得英國嘅。英國皇室俾咗個獎章俾佢嘅，不過好快就變成敵人啦。咁你呢個咁嘅 example 套翻落嚟香港，你頭先嘅講嘅人物，咁其實有冇得係比對呢？ 嗱，我覺得我哋可以從一個比較宏闊啲嘅歷史視野啦，係嘛，逐漸逐漸收集。 有關紀錄片，你哋可以嘗試揾嘅係國家地理雜誌、國家地理頻道製作嘅，咁你哋可以揾到呢套紀錄片嘅。 係，咁就第一就係我頭先提到就係話。歷史是有它客觀的一部分的，當然我們講的客觀是相對客觀、okay？ 相對科學的或者叫做相對嚴謹的一部分，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就算你是一個受過嚴格歷史訓練，或者是譬如好像我們在倫敦、即是某學院 的一個即是所謂的碩士或者博士論文的研究，有經過即是很多人的所謂的 supervise， 經過很多人的批評、或者經過很多校外校內的 examiners， 怎樣樣做都好呢、所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尤其是歷史這一科呢，它那個主觀的視覺呢，不單止是沒有辦法避免，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永遠都是希望盡量去搜羅和排疏一些所謂能夠經過科學驗證的證據之後，你那個史學研究的價值是你怎樣去解讀他們嘛。那你這個解讀的過程呢，必然是從你自己的角度這樣去看的， 是 吧？所以任何強調自己絕對客觀或者絕對公正的史觀呢，其實都沒有很誠實或者很全面地去面對自己的局限。好像我去睛看回我寫黃壯媒的那個一個很粗淺的研究啦，是吧？那就其實就都很難顯示我的粗淺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寫得好或者寫得不好， 你欠啫，你欠 啫，原因是因為相關的可以比較的研究其實是不多的， OK， 即是對他關注的人士或者對這支游擊隊關注的西方學術界的，即是受正規史學或者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士其實是不多的。那所以呢就未完全顯示到我這篇研究的一些粗疏或者不足之處。 你千萬不要這麼 說。但無論怎麼說都好呢，我個面對這個人物或者那段歷史的視覺呢，其實跟剛才湛卿提到大公報那個我覺得挺好笑的那篇報導呢，其實是有值得去比較的一個位置。那個位置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是從什麼的角度是吧去看那一段歷史，尤其牽涉到戰爭呢，特別是二戰，即是世界大戰幾方的歷史，其實你那個視覺、你那個身份就變得最重要。其實我很簡單的，我就是一個中國人，是吧？我看那段歷史呢，就是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城市，在英國殖民的統治之下的一個抗戰的行為，是吧？對於我來說，那個就是一個中國人的中國史的一部分。 咁但係我要強調嘅係乜呢？就係無論我哋睇當年香港抗戰嘅歷史，定係今日香港嘅即係政治嘅命運，乃至我哋未來社會各個環嘅發展啦。我係一個中國人，同埋呢個係一個中國城市，唔等於我哋唔可以有一套完全獨立於或者係相當不同於中國嘅主體嘅一套歷史嘅論述嘅。亦即係話，對於我嚟講咧，我唔會去刻意或者我冇辦法去說服我自己話，黃作梅佢唔係一個中國人，或者香港嘅抗戰史唔係中國抗戰史嘅一部分。但是當我們去解讀它的時候，我們認為香港的抗戰史作為本土史也好，作為中國史也好，作為二戰史也好，它在個、人文科學上面的價值呢，就可以跟中國尤其中共的個論述呢分別開了，可以完全不同。坦白說，長話短說，我去看黃作梅或者我去看港九大隊，他們那段歷史之可貴或者值得我們去鑽研，其實不在於他們的意識形態，或者不在於他們受中共所領導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真正超越了意識形態、政治背景、階級立場，乃至是宗教、民族、文化，突破了這些所有的界限，純粹為著你身邊的人，為著生命，是吧？為著安全，同英軍的合作，同美軍的合作，拯救的包括印度人，包括猶太人，甚至無波斯人，這些就是當年這群真真正正香港本土的游擊隊他們做的事。這件事跟我們今時今日香港的命運，或者未來我們的命運，是不是一個互相映照呢？其實我覺得都是值得我們去參考的。 我有一條問題問你啊，剛才說陳平獲得英國呢俾咗個勳章俾佢嘅，咁啊，黃作梅有冇勳章？ 都唔輸蝕㗎，都有個 MBE 㗎。 哇，都唔差喎、啊！即係當時英國佬就肯定咗佢嘅貢獻啦。 冇錯， 咁佢後來咧就即係喺嗰個黑澤米爾公主號啊爆咗死咗啦。咁我想講翻啦，呢件事東江遊擊隊，東江中隊嘅貢獻啊，咁同埋即係。在十日前到咧，就話呢個香港義勇軍的貢獻，呢兩者之間，其實有冇矛盾嘅咧？ 嗱，我覺得係， 我就想知道，首先中共點睇先？嗱，呢次呢個香港防衛戰咧，發生喺12月8日，其實咧啱啱係珍珠港事變之後幾個鐘頭嘅啫，根本嚟唔切嘅啦，好多嘢已經做唔到啊。 咁就我覺得兩方面去睇啦。頭先我講過話我主要都係從一個中國人、中國史嘅角度咧去睇東江中隊或者黃作梅佢個人嘅喺嗰3年零8個月入面嘅故事嘅，因為其實佢哋喺香港存在嘅歷史咧，基本上同入軍佔港咧係相中似嘅，因為叫得做即係遊擊隊，其實有個遊擊隊，基本上都係即係所謂敵後抗戰嘅咧。敵後抗戰就喺敵人嘅佔領區或者叫淪陷區入邊作戰啊，咁所以基本上日本人佔據咗香港幾耐，咁佢哋就抵抗或者佢哋就從事佢哋嘅抗日工作有幾耐。咁我會覺得，如果我從呢個視角去睇咧，咁我就會自然認為香港人，尤其新界人嘅抗戰咧，其實分兩場嘅。第一個當然就係即係20世紀之交，即係英國人根據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佔領九龍，佔領九龍北部，再佔領新界過程入邊咧，其實當時新界人或者叫香港嘅本土人啦嚇，當然就冇咁明顯話港九新界嘅，主要嘅九成嘅人都係聚居喺新界噶啦嚇。咁其實當年已經係同英軍係有過一場抗戰嘅嚇，咁所以喺大埔嘅海濱公園度咧，先至有一個回歸紀念塔。咁我亦都問過當地嗰啲即係我哋可以叫佢做長老啦嚇，尊稱咧話點解會咁咧？喺大埔嘅塔咧話，原來當年英軍嘅即係登陸部隊咧，就喺嗰個海灣嗰度上岸，咁所以佢覺得歷史翻翻去嗰個原點，因為當年新界人當然即係必然係慘敗啦 ，OK， 亦都係有人命嘅損失嘅。咁如果你從呢個歷史脈絡去睇咧，咁1941年嚇，即係聖誕前後嚇嗰、那個抗戰或者英軍主導嘅嗰個戰役，你點去睇佢咧？ 就真係會牽涉到我哋要睇翻成個殖民統治嚇佢嘅一個角色，或者我哋對佢嘅一個認定嘅。嗱，如果你係認為殖民統治本身係不義嘅，或者英軍佔領呢個地方，佢哋本質上同日軍係冇分別嘅，佢哋都係佔領軍，咁當然就唔會覺得佢哋嘅行為太過值得歌頌啦。咁但係我正如頭先所講，我自己睇香港嘅歷史就唔係咁睇嘅，因為本身香港就係一個好特殊嘅時空，係嘛？用英國人嘅説話講咧，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咁所以我哋呢個特殊嘅時空嘅時候咧，有一啲嘢咧，其實係的確係超越咗主權，超越咗好多我哋身份嘅界限嘅，包括種族啊等等。頭先湛兄都有提到，其實喺英軍下面咧係有華人組成嘅義勇軍嘅。 義勇軍係啦。 咁當然我哋今日去點樣睇咧？我覺得好似我哋穿越咗成個歷史嘅迷霧啊，係嘛？無論你點睇當年嘅殖民管治。畢竟是在英國人的治下，你話陰差陽錯又好，你話歷史同我哋香港人開個玩笑又好，點樣都好啦。喺中國由清末到民初，到國共內戰到抗戰，直到香港淪陷，即係俾日軍佔領的嗰接近大半個世紀，或者如果講到就一個世紀添啦嘅時間入邊咧，英國的殖民統治義與不義咧？從一個人民的角度，從平民的角度，的而且確令到香港不單止成為了船隻的避風港，也都成為了很多人，而且主要是華人的一個避風港。所以從這個角度呢，我認為我是相當之尊敬，無論基於任何理由都好，在香港這片土地之上犧牲了性命的，你話蘇格蘭軍又好啦，你話加拿大軍又好啦，紐西蘭人又好，澳洲人都好啦， 個印度人 係仲有印度人啦，或者啲叫石黑兵啦，我都係尊敬佢哋嘅。包括我小學嘅時候就讀一間即係英國國教嘅學校啦，係嘛？學校嘅隔離，即係我睡房嘅隔離，應該話嚴格而言，已經係數以千計嘅英國嘅年輕人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瞓咗喺度，咁樣就已經係喺香港就即係往生咗。咁對於我嚟講，其實佢嘅膚色、佢嘅宗教或者佢嘅政治關係同我邊個係被統治嘅民族，邊一個係統治人嘅民族咧？喺嗰一刻咧，呢個歷史傷痕，我覺得已經係撫平咗啦。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調翻轉，你話喺殖民時代一路直到1997年6月30日，其實殖民政府又有冇好尊重或者好公正咁樣去面對東江中隊，尤其港九大隊為香港人，特別係為英國人所付出嘅犧牲咧？我認為亦都並不盡然係公道。咁所以去到歷史好像一個圓，即是香港在中國手上失去給英國，現在又回到中國的手上，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是不是有這樣的氣魄，可以同時尊重當時為香港犧牲的加拿大兵、蘇格蘭兵、石黑兵，而同一時間我們對於東江中隊、港九大隊的理解，是吧？無論是從中共、從北京的角度，還是我們香港年輕人的角度，都可以不卑不亢、不溫不火，是吧？公平盡量客觀地去完整地看那段歷史呢，我覺得不只是對逝去的人的一個尊重，其實是對我們的自己的一個期許來的。 但你認不認為這樣粗粗就是搞港獨呢？ 一個笑話啦，這個這樣的論述就。但當然殖民史觀我們之後可以怎樣處理呢？坦白說它不是太容易的問題。但是香港的歷史呢從來都不是這樣非黑即白的，如果不是我們都不會這樣為我們的鴛鴦而 proud of 啦。 是啦，我想起一件事啦，即有養貓的人呢， 是 你知道啲 貓，你都係愛貓之人， 係愛貓之人。我哋喺網上都有交流啊嚇。嗰啲貓咧就有個習慣，如果你哼到咧，就獵到咧任何獵物，老鼠啊、雀仔啊，甚至小兔啊，佢都咧會第二日咧或者過咗幾個鐘頭之後，擔去主人面前咧就 show off 就邀功嘅。咁但係咧，貓可能有時智慧都唔係咁高嘅，我哋人類係高啲嘅。今次會唔會擔咗只膠老鼠或者毛毛老鼠俾主人睇咧嚇？ 膠膠地啊！ 即係揾啲即係動物學家或者獸醫啊傾一傾。啊，貓有時都會判斷錯誤。係啊，咁啊，判斷錯誤係咪依個誤讀咧？今晚係我哋嘅主題，我哋休息一陣嚇，翻嚟再傾下，係我哋係咪處於一個誤讀的年代？